风太大听不清声音，残留我的憧憬。这城市太过于拥挤，怎么还没捕捉到你？放肆的温柔和呼吸，这一场梦初醒。在你耳边话语被搁浅，悲伤翻越一页一页。你想要逃离，请回到原地，夹带着你送我的痕迹。你闭上眼睛，重复上演黑白剧情。你可以悄悄地逃离，他不想再为你哭泣。没有灵魂，没有思绪，丢掉更彻底，面无表情。你可以悄悄地逃离，越来越疏远的距离。放开自己，放纵回忆，丢掉更彻底。上演黑白剧情，你可以悄悄地逃离，他不想再为你哭泣。没有灵魂，没有思绪，丢掉更彻底，面无表情。你可以悄悄地逃离，越来越疏远的距离。放开自己，放纵回忆，丢掉更彻底。